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，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王墨尘的文学评论，社会风俗中的人心真相。文学主打性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《温莎的风流娘们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前些天的节目中，我们介绍了最近崛起的上海女作家任晓雯和她的作品。她的作品有鲜明的地域属性和独特的感情表达。今天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篇关于她的作品的文学评论，我们一起欣赏王墨尘的文学评论《社会风俗中的人心真相》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对人生，尤其是女性诗意感的描绘，一直是任晓雯作品捕捉的重心。从早期长篇《他们》到近年新出长篇《生活如此而已》《好人送没用》，任晓雯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各异的诗意者形象。小说《他们》中的钱肇氏是任晓雯塑造的一个观念化的母亲形象，她在男人那里得不到关爱，便把对生活的怨愤发泄到女儿们身上。钱肇氏梦想生个儿子，生了二女儿钱一男后，丈夫更不着家，激愤中她竟将出生不久的女儿钱一男扔进了屎尿桶。钱肇氏为生儿子保佑，死在了产床上，两个女儿继承了她的衣钵。钱家三个女人与张爱玲《金锁记》的曹七巧相仿，她们被男人欺压，转而变本加厉地欺凌更弱者。小说《生活如此而已》中的林青霞则是一个来自生活的原型人物。 E.M. 福克斯说，原型人物的生活宽广无限，变化多端。林青霞身上满是人间烟火气，漂亮是她得以在生活中折腾一番的资本。为了回城，他扔了上山下乡时生的儿子，为了钱，他又抛弃了新家。林青霞心中总闪着一团火，他以男人为阶梯追逐想要的生活，到老却一无所获。好人宋梅用中的宋梅用年轻时为两个母亲忙活，母亲方桂花和婆婆杨兆氏。两个母亲在遭受生活的反宋梅用妇打击后都变得凶悍，不脱钱兆氏的影子。但方桂花这个人物形象通过诸多生活化细节的描绘更具立体的原型。方桂花有一天捡了一截铁丝，掰直擦亮，粘在头发里，对着玻璃窗左顾右看。她告诉女儿自己也是有名有姓的，还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因是二妈生的，被父亲用两筐萝卜换给了家里的长工宋榔头。方桂花半生劳碌，挨打也打人，但至死不忘自己曾是小姐。她说，没用，你要待我好，我死了会保佑你，到时候你叫我一声方小姐，我的灵魂头就飞回来。对打骂自己的母亲，宋梅又气急了，说，我恨你，继而又自责，妈，你打死我这个不孝顺的。这自责中有宋梅用本性善良的好，更多则是对母亲一生落难的同情。西蒙纳德波夫娃说，男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位置，他们的社会效益、婚姻的威望， 以及男性后盾的价值，这一切都让女人热衷于取悦男人。无论是经济独立的林青霞，还是靠男人吃饭的方桂花，女人如果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男人，精神上必然因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而痛苦。女人活成了生活的奴隶，男人是否由此变得威武了呢？任晓文看到不对等的两性关系是家庭悲剧产生的根源。任晓文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相似的父亲形象，他们在社会上都是没什么作为的小人物，对妻子都是凶狠的丈夫，对孩子倒都是慈爱的父亲。他们中的钱桂林、乐鹏程，生活如此而已中的蒋伟明，别亦男中的张伯仁是普通工人，好人宋梅用中的宋榔头是苏北农民。他们在社会上吃亏，在家里除了蒋伟明受漂亮老婆林青霞的气，别的男人都通过打老婆找存在感。 从短篇小说《别亦男》中很容易看清楚任晓文作品中两性关系惯常的发展脉络。炒沙工张伯仁家原是书香门第，文革中家破人亡，年近40才娶了老姑娘陶小小。这本不该是他的生活，张伯仁整日躁闷，似有一把慢火在身体里炖着他。他把这团火烧向了妻子，张伯仁瘫痪后，妻子不动声色地把遭过的罪还了回去。他把男人放进了壁橱里，不给饭吃，不好好护理，对他不如对一只猫。送榔头虐妻大半则源于传统文化，他是男权中心思想的典型。送榔头让方桂花吃尽了生育的苦头，方桂花生了妻女三子，送榔头还在外面找女人，老婆和野女人闹上了，男人见婆娘在河边洗头，一脚踢落下去。送榔头这一脚不过是千百年来男性对待女性的习惯。任晓文难得的是在送榔头的拳脚中看到人性的微光，把送榔头和方桂花写成了一对共同患难的夫妻。逃难到上海的一家人生计难以维持，方桂花在远房表姐门前跪了一天借钱，送榔头知道后嫌老婆丢人，用木拓敲他，听了老婆的辩解，榔头羞愧了，越发揍他。男人恼羞成怒，他明白让家人过上好生活是自己的责任，只能用打人掩饰愧疚。宋榔头把心中残存的柔情留给了儿女。刚到上海，宋榔头遭到流氓袭击，他躺在地上把自己的子女想了个遍，想到还有宋没用，尚不会说话走路，撕一块小肉疙瘩，但他已经不讨厌他。宋没用童年唯一闪亮的时光是跟着父亲去江北大世界，宋榔头会花上2分钱让宋没用看着最爱看的西洋镜。与母亲是失火的天堂相比，父亲倒像是静穆的火山，不喷发时还是能够依傍的。任晓文小说中的女性乐慧、钱爱娣、钱一男、蒋叔、宋梅用是一群比父母好的女人，她们的好不是表现在对生活中的暴行具有完全的免疫力，而是在对他人施暴后良心会感到不安。月慧咒骂吃窝边草的父亲，父亲生病后还是去照看他。蒋叔为报夺男友之仇，把女性朋友的裸照发到网上，心中却多了份沉重的罪感。蒋叔的生活在一次戏剧化的冲突后脱离常轨不同，宋梅用的一生如汪洋中的小船，在命运的起落中颠簸，他只随波逐流，对身后的作恶之手却从不还击。 夏志清在评价张爱玲作品时说，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。宋梅用的一生是从苏北到上海闯世界的一代人的缩影，作者用木心风格的语言，口语中融入古汉语词，句式简洁，意象新颖，一点一滴重现不同时期上海的生活风貌。从苏州河上的木木船，药水弄的滚地龙，到卖熟水的老虎灶，有钱人住的洋房，从抗日战争直到改革开放，宋梅用始终蝼蚁般紧攀生活。他遭了很多罪，吃了很多苦，始终感谢老天，不管怎样我还活着，有饭吃，有屋子睡，有事体做。宋梅用从出生便与苦难结伴，这苦难是时代和亲人一起叠加到他身上的。他2岁就随父亲到上海逃饥荒， 六岁就提着小竹篮爬垃圾堆捡破烂，还要被母亲打。他像对待一条狗似的对待这个女儿，直到全家人靠他编草鞋挣钱吃饭，母亲的巴掌才收了回去。哥哥宋大福更是如影随形的灾星。宋美用在老虎灶落下脚，宋大福找上门去敲钱。宋美用在佘太太家当保姆，他竟然威胁妹妹不给钱就报告政府，证明妹妹讲毛主席的坏话。宋美用太好，对苦难只会无限度的承受，而那些恶人则靠作家的手一一清除掉。母亲和婆婆都病死了，宋大福误吃了老鼠药，这些欺负他的外人也都恶有恶报。任晓雯长篇处女作《岛上》是一部类似1984的思想之作。从他们开始，作家虽然开始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作，但塑造的多是如前兆式的扁平人物，从文化观念出发客观的写人。好人宋没用应该是作家用心描摹社会风俗中人的一次有意尝试。这个人物虽然偶尔无用的超乎常理，但他匍匐在生活中的羸弱之躯还是令人动容。任晓雯在《生活如此而已》后记中说，北京街头偶遇的胖女孩触动我的痛觉，我忽然想写写被荒废的青春，写写尚未展开记忆凋敝的生活。好人宋梅用打动我的也是宋梅用身上传达出的这种生活的痛感。虽然作家总不自觉地在人物身上加入特定的时代符码，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宋梅用也能满嘴政治口号，但支撑这个人物形象的种种生活细节却又让人物显出立体的原型。他默默承受苦难的坚韧与懦弱，精神世界的良善与糊涂，都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奈又熟悉的生活状态。 朋友们，王墨尘的文学评论《社会风俗中的人心真相》我们欣赏完了。作为一位女作家，任晓雯对女性生活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，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，这个过程体现了作家对于周遭世界和女性精神生活的探索与体验。这篇文学评论是一个引子，如果您对评论中提到的人物有兴趣，就可以找到作品来读一下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《温莎的风流娘们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素以典雅古风著称的温莎镇，坐落在泰晤士河的下游，全镇百十户人家世代和睦相处，其中尤以裴启和夫的两家交往最深。两位先生十分相知，他们的太太也过从甚密，平时走动很勤，遇上什么大小事更是谁也离不开谁。看到两位太太整天叽叽喳喳，富德先生开玩笑地说，要是我们两个男人死了，你们俩就可以结成夫妻了。两位太太并不争辩，照说照笑，对，他们俩就是投缘。富德太太身材小巧，妩媚活泼，丈夫对她十分爱恋，但不知为什么他们结婚20多年一直没有子女。夫的夫妻对此并不抱怨。裴启夫妻有儿女一双，女儿安裴启虽不满17岁，却已出落成个美人，高挑的身子，修长的双腿，尤其那浓密的棕色卷发高高的盘在头顶，越发显得楚楚动人。安小姐相貌酷似他的母亲，但性情不像他的母亲裴启夫人那么泼辣，他温柔和顺，遇事沉稳，更像父亲。儿子威廉裴启年纪还小，正在读小学，还跟埃文斯牧师学习拉丁文。埃文斯牧师学识渊博，是威尔士人，在镇上很有人缘。眼下裴启夫妇最操心的是女儿的婚事，在几个求婚者当中，裴吉太太最满意的是卡尔斯大夫，那是个法国人，